凡。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周一的晚上又是和子昂一起在直播间里面和各位喜欢关注国际足球的朋友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嗯，是的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跟国际足球最近的这个最大的话题有关，最大的这个事件有关，就是换帅相关的话题。 没错，我们今天不仅仅要聊换帅这件事情，要聊聊这些教练和这些俱乐部之间那怎么说牵不断这个扯不断的这些关系。有的时候呢大家说这是一个 DNA 主教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 DNA 主教练的话题。怎么还有人这个密室铁毯剧本杀推土机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说 NBA 主教练？大家再看仔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DNA 主教练。 姐你可以刷新一下看一下这个荣成斋说今晚聊 NDA 呢。 NDA 好。 NDA 是什么联赛、 对，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一下子被大家给打出了好几个不同的思路，那都可以发散思维。我们在跟各位聊国际足球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因为是人家的事儿，我们就看一个热闹，所以就可以聊得更热闹一些。 嗯，没错啊。今天呢我们不仅是我们俩热闹啊，还请到了大家已经在夜话里我觉得算是比较熟悉的嘉宾了。 一来了也很热闹的。阿汤。 哎，大家好，各位两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阿汤。 是爱奇艺体育的解说员啊，唐宪博，阿汤。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 DNA 教练啊。 到底什么是 DNA 教练呢？名词解释一下。 DNA 教练嘛，就是基因嘛，就是说他在这支球队效力过啊，之后成为教练回来，所谓叫反哺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球队又继续了他和这个球队的缘分也好，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解释的一个东西。 嗯，有时候说 DNA 教练，我们自己其实对一支球队特别忠心，可不可以自认为是 DNA 球迷啊？其实就像我们很多北京的球迷对于国安队这种这么多年的支持然后陪伴，其实也自己把自己当成是 DNA 球迷。在今天虽然我们聊的是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但是节目的一开始像宋彦军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俱乐部的截屏，大家都在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北京国安俱乐部也是官方发布消息说国安俱乐部这个赛季出征亚冠联赛的所有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全部回国了。 是的啊，参加亚冠的这些年轻的将士们都是平安归来。 没错、 真不容易，分了好几批 好几波、这是第今天这是第三波吧，今天下午1:30最后九名代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出征这个赛季亚冠联赛的球员还有工作人员顺利的登上包机航班、然后呢是在今天傍晚6:22到达北京开始进行隔离。 没错啊，真是这一趟不容易，因为之前去参加亚冠以后啊，就是因为一些防疫当地防疫政策和情况吧，是分批回来的，然后没有想到还当时分两批，就觉得说第二批回来了够辛苦了，然后第二批回来之后呢再仔细一看啊，这消息里还提到就还有几名小伙子还留在当地，这是最难受的，因为大部队已经走了啊，就剩小股的这个小分队了，就一直留在当地，到现在终于是能回家，哎呀，真不容易， 历时半年多的时间了哈，那也是确实在俱乐部这样的一次最终的团圆之后，让大家再次的感觉，真的不仅仅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团结和温馨的大家庭。 嗯，没错。 那说到这样DNA 的球迷，我们可不可以自认为是这样的球迷？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 DNA 主教练的话题。其实在无论是国际足坛包括我们国内足坛，大家了解的国安俱乐部也有很多这样所谓的DNA 属性的一些教练，从球员在俱乐部，然后等到 职业球员的这种经历结束之后，就转为了教练员，也继续在俱乐部执教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我们国内还是国际足坛都有很多很多。今天要说的索尔斯克亚其实就是大家一直谈论的这样一位 DNA 主教练。 是的，咱们说这个 DNA 主教练，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特权是什么呢？就是会获得球迷更多的喜爱和包容，或者说会获得整个球队上下包括高层更多的包容。 对， 那索尔斯克亚对吧，就是包容了很久了， 包容了 一段时间了，就是近一个月啊，就是过去的这一个月，索尔斯克亚到底下不下课是占据了足坛的流量的半壁江山啊。现在终于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了，那就是确实走了啊。 对， 是最近的一场比赛是4-1输给了沃特， 1-4， 对，输给了沃特福德，这是在主场啊，对吧？这个先是一个2-0啊，好不容易扳了一个球，结果呢，在91分钟、95分钟又连丢了俩。这个比赛，说实话，踢到最后，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几位解说正好也是在一起见证了这个事件， 你们俩吗？ 对，以及很多的这个解说员啊，正好都是因为这已经踢到91、95的时候，其实很多没有补时的或者补时少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正好就是大家从各个解说间出来以后，再一看手机，哟，曼联，然后我们有一位同事啊，这个女解说吴彤啊，也是挺有名的，是曼联球迷啊，半场2-0的时候，大家就都赶紧往那个他的那个解说间走啊，然后就前面。吴彤老师什么情况挨个敲门，结束一位，半场结束一位啊，那个解说员就吴彤老师什么情况 然后一晚上被问候了好多遍， 是 吗？是， 就是我觉得曼联的球迷在那天晚上应该都是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周围的朋友既看国际足球感兴趣又知道你是曼联球迷的话，多少你的微信会响吧，对吧？哎，看曼联了吗啊？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在看到那个比赛的情况的时候都会预想到说索尔斯克亚这一把是真的稳不了了啊。也想问问阿汤啊，就是说你有没有关注到这场比赛到底怎么回事？沃特福德不是强队，按理说在主场不应该1-4输给沃特福德，尤其是最后连丢两球，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比赛为什么就成为了索尔斯克亚下课的这个最后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 就基本上啊，从其实最近这几轮大家都看得到，包括欧冠打亚特兰大也是有时候靠 C 罗要强行续命啊，能帮他保一保。但是最近联赛打的确实不太好，上一次联赛赢的对手呢，赢热刺完把人努诺打下课了，这一次是输给沃特福德，让拉涅利这样的补国将把他给打下课了，这倒也正常。当然我也是看了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啊，也别说是谁了，就是一个体育传媒的老前辈吧写的文章，认为是球员想要做点索尔斯克亚。但我觉得啊，索尔斯克亚这个阶段在队内到底得不得人心，包括他的一些做法，其实一直有争议，也不光是他，许多教练的用法，就是所谓的，就是用一句电视剧里常说的话，有时候教练需要前刚独行啊，你有时候得需要点霸气的想法，我就要这么做，有些人我用，有些人我就不用。其实他本身事儿不大，那什么时候事儿会大呢？你成绩不好的时候。 对， 所以赶上他这一段时间成绩也不好，所以有人就说是队员想做的，但我觉得这只是说球队这一段时间以来不论是打法也好球员配置也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当然咱们也得说索尔斯克亚在曼联带了不短的时间了，能挺到现在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常规的事儿。就是说当你成绩出现了一定的阻塞，包括你的引援啊，包括之前的一些问题，慢慢的在成绩的这个映衬之下越来越是大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后你必须得下课了，你所有的问题就都成了问题了。你原来赢球时候得到的欢呼，可能也就变成你现在下课时候得到的骂声了。 就是换帅这件事情天天有，刚才咱们还说到努诺，就是 DNA 教练换帅这件事情其实不常有，但是呢我们梳理了一下呢，也发现了有一些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俱乐部会有很多复杂的这种情思缠绕。 对， 包括今天大家说索尔斯克亚是不是被球员们做掉的，仍然是存疑，因为很多曼联的球迷虽然在前面一段时间已经对他带领球队的成绩很难忍受，但是今天看到索尔斯克亚离开俱乐部的那段动情的告白，包括他开车离开训练基地的那个画面，很多人在路两边 用各种各样的站姿来送走他的时候，大家心里都还觉得很不是滋味。所以这就是 DNA 主教练跟其他人、其他一般教练的不同之处。 而且我觉得曼联就是这事儿啊，我觉得他是因为毕竟是一个传统的老牌俱乐部啊，这事儿做的他要讲究一个什么呢？体面、啊。就是你看这个包括解雇那个文这个官方的发文啊，也是非常的极尽尊敬之词哈、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这个整个的包括球队上下在承认一点，就是说你索尔斯克亚是没带好啊、但是不代表你这个人不好， 对 啊，就是事成啊那则共同大富大贵啊，若事不成对吧，那至少也要留有体面、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球迷文化或者说球队文化还挺好的，就是说这个球队嘛，你不可能说上来就是神仙教练哈、这个带好带不好的这个大家都要理解对吧、都要接受这个结果，那不能迁怒于这个球员，更不能否定他之前的功绩啊。那你看这个比如说永远的媳妇儿，这铁杆曼联球迷啊，头像就是梦剧场和奖杯哈、说所在球队不得人心呀，球员心不齐。但是说实话，就是说尽管说绝大部分的球迷高层球员可能都比较尊敬索帅啊、但是在战术的层面上确实有问题了。 对， 就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索帅解雇的事件始末，还是我们还是想讨论讨论，就不一定说这场比赛是要做掉索帅哈，但是索帅下课能不能看作是这个，我觉得问题比较刺耳，就是说能不能看作是球员和教练博弈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始终啊，就球员和教练之间一直都是一个博弈的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平均啊，可能大伙儿能保持一个平衡啊，成绩还行，球员和教练互相之间也都能多一份理解，能够和谐的相处下去，就有点像是所谓男女朋友甚至是夫妻的关系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说像子昂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点，你的战术如果和你的引援形不成匹配的时候，你成绩不好了，那你的引援是问题。就比如说桑乔啊，包括这个一些球员像拉什福德这种的，可能你对他的使用一直有争议，包括范德贝克这样啊，本来说你买来了你又不用，完了想租出去你又不放，终究就成了问题。因为你引的新援花的钱一点不比前几任少，甚至更多，但是你出来的成绩呢，就是他自己的战术体系哲学一直是不是特别的成熟的情况下，你这就都成问题了。最后就会造成球员们可能场上的一些表现，他可能不是本意说我想做你，但确实是球员也着急或者心存不满再给你踢，踢着踢着这东西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变成了一个不太好的结果。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看了那场球，我也看了一些片段哈，就是尤其是被重点摘出来的几个片段，就能看到，我觉得没有球员在踢假球，但是球员没有好好踢 啊， 这个还是能看出来的。就是说，无论是逼抢的强度，还是在踢球的时候那个心气儿、创造力，我觉得都不是曼联最优秀的那个时刻所体现出来那个样子。 对， 所以说，这我就又想追问到一个问题啊，从大的层面上来讲啊，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我们回顾一下索帅的这整个的带队，但是话聊到这儿了哈，就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曼联有一个绝对的大牌 C 罗，曼联有一个绝对的刺儿头博格巴，对吧？ 对， 这俩现在是一直以来，尤其是这个风波开始以来啊，跟索尔斯克亚闹得最凶的，或者说媒体报道闹得最凶的两位哈。就万一以后，我在想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球员够大牌了啊，那你说索帅一年年薪毕竟才多少，对吧？球员是一个多亿买过来的，甚至两个多亿买过来的，对吧？这球员花的钱够顶可能十个教练了，那会不会就是说大牌的球员一不高兴啊，就开始有一些风言风语、煽风点火，再加上一些，然后这个教练的帅位就开始出现了问题。那如果说一直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对教练这个职位，尤其是对足球教练这个非常富有传统的意义的一个职位生态造成一个恶劣的破坏呢？ 确实是啊，因为之前我也是看过相关的一些，包括咱们看的一些纪录片或者是对教练的文章来分析啊，就是教练到了一个新的球队要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他想让球员按他想要的方式去做东西，那你必须得拿出一些能说服人的东西来，你上去就得，不论你是用你的心理按摩呀还是战术指导啊，比如说就你就像咱们刚才应该是前几期我来提到过的，瓜迪奥拉去曼城第一件事就是把斯特林叫过来，我喜欢你踢球的方式， 方式，但你这块这块这块能改一下，一会儿咱们训练场我教你，就这几下球员觉得哎呦你比我懂得多，哎那我就服你，这样的话是大牌他可能会对你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服，包括有一些教练去了之后会说啊这个之前是怎么样我不管，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怎么样，首先要告诉你什么东西我要去让你去做的，这是个问题。而且就比如说咱们说穆里尼奥在热刺的时候，助理教练上来了第一件事告诉他这个西索科在球队里有极大的权威，当时穆里尼奥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先爆了一句粗口，就用英语骂了句人，就意思有这样人的存在对俱乐部的教练的管理是个事儿，那怎么让他的权威逐渐被淡化，或者说让他为你所用，这就是个事儿了。就比如说索尔斯克亚上来了，你说逆转巴黎啊什么的是吧，赢曼城赢利物浦，这他也都是干过的事儿，就说明那个阶段球员们心是齐的，能在他的带领下哎，我有东西，我索尔斯克亚有东西能让你懂，能让你信服我。但是经过了几个转会窗时期，包括上赛季咱们说痛失欧联杯冠军这么个事儿，包括他的一些举动，渐渐的球员就觉得你会的这东西好像就这些，我可能没有更多能跟你学的，你的权威也渐渐树立不够了。包括你用人，有的球员就像那回范德贝克是吧，本来可能是答应他要上场，结果不让他上，气得替补席上吐出口香糖扔地上了，马上就有球员来安慰他。这就说明什么，有许多人在同情这个得不到机会的人，那就意味着他们在跟索尔斯克亚的心已经不齐了，其心必异了，就已经有这种情况了。所以你说教练员这个传统的行业是不是会受到球员的威胁呢？其实双方都有威胁，教练对于大牌，或者教练对于每个球员，以及球员或者大牌球员对于教练的影响，它一直都是一个很难平衡但是却必须平衡的事。这就需要咱们刚才提的了，双方之间有没有能让对方受益的东西，如果一点也没有的话，那这事儿离了吧。 最后又说回到其实确实有种博弈的感觉哈，一定要找到这个平衡点。遥想索尔斯克亚当初来的时候，其实曼联也是被大家认为阵容并不弱，为什么成绩不理想，这大家就一致认为说需要有一个有曼联基因的人来梳理这一切，只是认为梳理，但现在发现只仅仅是梳理可能不够。 对，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永远的媳妇儿说这个索尔斯克亚呢没有带的很差啊，但关键是他也没有带的很好。这我觉得是他这孙东林这应该还这是燕林说的哈，就没有变 得无论谁大家都可以听听 FM 聊天室微信微博都可以把您的观点发过来。 对，这不能这个终于是加精了，不能读错了。是说在索尔斯克亚手里没有变得更糟，但也没有变得更好。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确实对于索尔斯克亚来说，就像阿汤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重要的节点，也许那一哆嗦或者那层窗纸一捅破，就比如说欧联杯那个冠军， 对 啊，都走到那一步了，对吧？或者说在某场比赛里再坚持一下，多一个进球，多拿一个三分，也许就不一样啊。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儿。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说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DNA 主教练。您说到这样的一个词语的时候，您能想到谁？就是想到 NBA 的，就是等到我们聊篮球的时候咱来探讨这个话题。但聊的是足球范畴当中的 DNA 主教练到底是能够想起谁。奥斯卡的迷弟就说到，他就想起了当年徐根宝徐指导算是上海东亚队的 DNA 教练。我觉得这都不应该算是，应该是弗格森了。他应该至于东亚的是弗格森，是教父级别的， 是 他发现了 人级别， 发现了十几岁的这一批的球员，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其实说的 DNA 教练更是那种好像从球员时代，然后到教练时代一直在这个俱乐部跟他有很深的这种渊源的， 没错， 一些这种算是足坛的名宿。 其实我觉得索尔斯克亚秉持这个曼联的 DNA 啊，或者说带着这个曼联的 DNA 来到更衣室之初的时候，还是把这个作用或者优势发挥出来的，就是因为他带着一个传奇替补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光环来到这儿，就是说最强替补吧，传奇球员最强替补。然后来到这个更衣室里，大家还是服他的。这就是一开始我觉得他踢得好的一点。阿汤觉得纵观我们说，如果说只是客观的评价哈，索尔斯克亚作为教练在曼联的这两年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就给他一个 B 减吧。 一 个分数打一个 B 减，我觉得还行，不至于说特别的差，但确实是到了一定阶段，在不同的他就是一个任何一个教练带队到不同阶段，球队都对他也好，对球员也好，都有不同的诉求。只是说他到了这个阶段了， 他的这个能力可能就不太适合继续带曼联了。 嗯， 他很像一个心理疏导大师方面啊，比如说子昂刚才提了他是 DNA 教练，这是一个传统球队里边的一个传奇球员，当年的欧冠是吧，他的这个逆转进球，嗯，而且他有点像是一个就是所谓咱们说政委似的啊，给球员们带来许多心态上的帮助，包括他跟博格巴，他不像穆里尼奥啊，把这个矛盾都得捅出来啊，啊，这球员我要抓内鬼了，球员不好什么的，他俩不是一个风格。 嗯， 索尔斯克亚是把所有的事儿都，咱们就是外边我都说好听的啊，这事儿永远都是我担的，博格巴你是。 嗯， 就是他说的话是，只要他正常表现，他永远是我们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一员。那私底下你怎么跟拉腰拉，怎么跟博格巴谈，那就是你个人魅力，包括博弈的事儿了。但他就是战术方面，就是战术哲学上，包括临场应变上，他和他的团队都不是特别擅长这种事儿。而且，咱们知道啊。这个教练员喜欢找自己的教练团队嘛，这一个团队，按说啊，你的团队要有一定的风格差异化，这样才能弥补你的短板。比如说我知道我临场差，或者我知道我防守不好，哎，我找一特别好的擅长防守的助理教练，哎呀，或者说是比较擅长给我提建议的助理教练。但是其实到了某一个阶段，包括我们在公司上班也发现，有的领导呢就喜欢跟咱们自己跟他自己类型很像的人选来选去，这团队就同质化了，这一个类型，这就导致最后这球队的风格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显得没法弥补。而且咱们也得说，所谓的 DNA 呢是个双刃剑，是好也是坏。好就是你一脉相承，球迷看着你就喜欢你，你是我的Sosha，你是我的太阳，你是我的阳光嘛，那歌都给他唱的，就觉得他的重要性。但是不好就在于他和弗格森爵士包括他们这一脉联系来这么多年，其实对俱乐部的影响虽然深，但是对于像伍德沃德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来说，这个人他们这一波其实某些层面上来讲是互相之间有利益上的侵犯和一定影响的。所以说伍德沃德包括他买穆里尼奥用穆里尼奥当教练是完全没有跟弗格森打任何招呼的，他的意图就是说我要渐渐的去弗格森化，让球队走上新的路线。但是穆里尼奥这事儿不是不行了嘛，最后又找回了索尔斯克亚，也就是说他只能在这个情况下妥协，把原来他想的新曼联路线回归到老的弗格森爵士路线上。但是这个事儿发现走回来这个事儿上，伍德沃德最后也因为欧超要引咎辞职，球队的成绩也没有提升，所以这个事儿上 DNA 确实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双刃剑。 是的，就是说一脉相承就代表什么呢？可能缺少革新。 哎， 啊，这是确实两头说啊，就都有道理的。 而且大家开始。你有 DNA， 大家支持你，但你真正当了这个位置，大家说的话是不是你也都得听一听？ 是， 一听就乱了。 所以说，真的就像刚才林媛姐姐说的，本来要他来呢，是先做一个梳理的工作啊，然后发现呢，哎，接手的时候救火的时候梳理的还行，啊，梳理明白了，那要不就让他一直带吧。然后呢，带着到了这个赛季啊，大钱也花了，对吧？桑乔也来了，C 罗也来了， 哎， 那是不是冠军也得来呀？欧冠也得来呀？ 哎， 这就目标就不一样了啊，整个队内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来了大牌以后，可能我觉得对整个的曼联也是有一些的影响啊。 是，在微博当中，大脚星叔叔说，具有 DNA 的教练本来就凤毛麟角，能和球队灵魂契合的更是少之又少，有的时候真是要谢天谢地谢人。王瑞露说，他觉得巴西国家队主教练蒂特应该算是一个 DNA 教练，从球员时代籍籍无名到2014年代国家队逐渐功成名就。这样就是国家队的层面，其实我们还不太好去找这种就是完全意义上的这种对你情感上的支持。好多俱乐部出来的教练确实是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包括之前也说到了瓜迪奥拉，然后我们之前在探讨索尔斯克亚要不要继续留任的这一段时间也在探讨哈维。其实这些有 DNA 的人们都和俱乐部就算远走他乡也仍然是会经常被提起的名字。 对，是的，所以说也是希望索帅还是能，我觉得曼联球迷对他来说没有恨意啊。 对对 对，尽管说就是最后的这一个月很多场比赛不太好看啊，但是我觉得整个纵观起来，大家还都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角色一个状态哈。 而且可能因为对他没有恨意，对他有甚至有一些很深的情感，甚至于心里会觉得 希望他有机会有新的平台能够再重新找回做教练的感觉。 这不是挪威队等着呢、啊、 哎对、 啊、 对吧， 哎，然后我们现在看啊，就是说目前来说那曼联的主教练是卡里克在带嘛，卡里克在带队、 嗯、 啊，那卡里克现在是不是又，你看我觉得这有点一种循环的意思啊、 嗯、 就是卡里克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嗯、 梳理梳理嘛、嗯、对吧，现在这么乱，对吧， 又回来了 啊，梳理梳理。 话说回来， 阿汤觉得因为现在齐达内也明确表示了，这个是真的是已经有消息放出来，全齐达内说了不想来曼联、啊、 嗯， 真的不想带，那如果齐达内也不来，对吧，现在好像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啊， 对 啊，那如果说卡里克就这样带到赛季末，阿汤预测一下大概会是一个曼联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包括如果说万一卡里克真带好了、 嗯、 啊，又争得一个欧冠名额什么的， 嗯， 那、啊、是不是这梳理好了又留下来了，走索帅的老路啊，怎么办呢，以前是解锁、 嗯、 现在要刷卡，两年以后刷卡、 哎、刷卡了 啊， 其实这个东西吧其实也是很微妙的，经常是按理说啊，但是索尔斯克亚其实这成绩可能前几周甚至更早就很有可能就已经要被扫地出门了， 嗯， 但是一直坚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齐达内老早就表达过，就是双方其实私底下谈过，并不是特别想，所以也是导致了曼联就是发现既然市面上没有太好太合适的人接手，那就先让索尔斯克亚先带着，就是也是导致了索尔斯克亚最后出现了就是主场输给沃特福德这样的事儿。最后其实当时球队跟队记者给的消息也是输给沃特福德当天晚上就开会啊，说决定要不要解雇索尔斯克亚，但其实会议也是谈了好久也没说我就要解雇他，其实按理说打成这样应该上去都直接就大伙一碰面啊，眼神一对解雇好的就完事儿了，但确实是发现市面上没合适的，所以卡里克很可能从一个救火教练要救个二十轮也有可能，大概率上我觉得成绩不会特别特别的出色，因为卡里克好就好在他是一个中场球员嘛，也算是英格兰球员里少有的那种中场的战术核心啊，所谓的球盲过滤器，因为他自己踢球很聪明很动脑，这种事儿上我觉得他可能能帮到一定球员，比如中场怎么踢会合适，但是咱们得说他本身并没有特别说服得了人的光辉的当教练的职业上的这个经历，你原来就是球队里边一个相对来说经常以前被人黑的球员，这是个问题。当然天空体育也爆出消息了，天空体育的消息是说呢， 天空体育说了什么我们下半段再跟大家说吧、 哎、 好吧，先进广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今天在直播间，子昂和林苑一起邀请我们来自爱奇艺的解说员阿汤汤宪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当然要说一说您印象当中或者说觉得比较支持的所谓 DNA 教练到底是谁。节目的上半段最后 阿汤给我们留了一个问题，这个到底天空体育报道了什么呢？ 天空体育当时说的是啊，就是波切蒂诺其实是曼联现在最感兴趣，他也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日期是说可能是夏天，所以说这半个赛季是会比较费事的。当然也同时说明了波切蒂诺在巴黎其实带的并不开心，这种球队里边有大牌带的也不开心。其实包括索尔斯克亚这个之前啊也是曼联传出跟波切蒂诺，他对英超也还是有兴趣，也是熟悉的，但这个阶段之间怎么办？卡里克可能真的要好好把这个卡多刷几次了，以他的这个经验啊，球员经验可能会帮到一些球员，但是以他的个人执教经验上来说真的不好说。这个大概率上，因为咱们知道吉格斯也带过，包括你说热刺队让那个赖恩梅森，就是头部遭过重创的硬汉球教练也带过，但其实只能说一开始的时候，哎，像打了鸡血似的，球员能有一两场好的表现，但后续长期以来的话就难以为继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呀、啊、，DNA 教练，就是我觉得DNA 教练不是一个合适的绝对标准啊，它只是一个考量因素。 对， 就像刚才阿汤举的这几位教练的例子，他们绝对 DNA 都贼纯，高浓度高浓缩 DNA。 对。而 DNA 永远的儿媳妇建议说，要不请弗格森出山带一个赛季吧， 别折腾老爷子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比1908提的都靠谱，说坎通纳来吧也够资格、 哎、 烈火烹油简直是。 这坎通纳是当演员当的挺开心的啊、 嗯、 他要是当教练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其实心也不在此，他早30岁就退役了，就是因为他觉得已经累了，他想要找 球没啥意思了，就觉得 对，其实对他这种天赋极高，包括 C 罗也不想当教练、 嗯、 他这种天赋极高的人当教练可能自己心里老窝着火，这事儿你们做不到啊， 是 容易这样、 但是 C 罗这个话现在说的还有点早、也许他这么爱足球啊，他到了40岁退役之后又休息了2年，觉得玩什么也没多大意思的时候就又回到足球圈子里面。 我是觉得真的，就今天早晨雄鸡的时候也是开玩笑的说啊， 嗯、 干脆给熊 C 罗多发份工资不就得了？ 已经够多了。 对，那欧洲杯决赛指挥的也挺好 啊。对对对、 所以到底这个 DNA 对于球员也好，对于球员转教练也好，到底重不重要？这是有关系，但是呢，往往也不一定能够起到完全绝对正向的作用。其实说到 C 罗，还想到今天有人总结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说 C 罗在这最近的3年当中熬走了4位主教练，就是时间很短，但是见证的自己所在的俱乐部教练更迭很多，但人家贡献的数据就是让你们谁都说不出来什么。 对 对, 对，这话我觉得放博格巴身上更合适一点，对 吧？数据还是要差一点。 对，他熬走多少教练？ 是，这不用说，吴磊前两天跟那个网红聊天不说吗？他一个人熬了4-5个教练了，他也是遇到一堆，就只能说职业足球这个东西，它现在不像以前了，这个风险性、流动性都挺大的。 足球就是人来人往的。 哎，对， 在微博当中，王瑞露又补充了，刚才说到蒂特，现在是认为说，其实俱乐部层面的 DNA 教练成功的，他认为只有20年前安切洛蒂的梦幻米兰，近几年鲜有成功的例子，像2019年的弗兰克兰帕德也只带了一个赛季草草离开。其实我觉得兰帕德跟索尔斯克亚也有点像，就是都是挺年轻，作为教练的年纪来说挺年轻离开的，而且像兰帕德，他只是在当时的切尔西没有表现出什么样开花结果，但是现在后续的切尔西有很多其实是他埋下的伏笔，我觉得也许过2年当中看到现在不成功的索尔斯克亚的埋下的伏笔也会有一些开花结果，所以未来他们的职业教练员的道路是不是结束了呢？我觉得这个话还得是慢说。 就我也对索尔斯克亚的执教还是抱有一个乐观的，我觉得他不会一落千丈，就是包括你看兰帕德也好，杰拉德也好，就是这些我觉得在中场动脑子踢球的球员啊，他们在执教的时候可能会受到经验上的一些限制，然后有一些低谷，但是我觉得总会，只要他们愿意再去琢磨这个事儿，还是会再走上一个好的路线的。 皮尔洛都去看赛车去了、皮尔洛都好久没有人请当教练，都去。 对，皮尔洛想一想，我要不就算了吧，我去当个演员，当个模特，应该比教练挣得多。 是，家里还有钢铁厂呢。 是， 冷眼旁观物语也在微博当中说悲催的索尔斯克亚，一腔热血爆曼联，可惜时势不饶人。但这个也不能赖不得别人，对吧？ 就是他埋的伏笔，他买的人其实不是问题啊。你说桑乔好不好？肯定好呀、 C 罗好不好？肯定非常好啊。 嗯。 但是你买了，你会不会用？包括兰帕德也是。你一开始带德比郡的时候，是吧？紧紧巴巴过日子，德比郡带到了最后升降级附加啊，升级附加赛最后阶段啊。但是你到切尔西，你买了一堆大菜，你不会做的时候，这就是你能力不足的时候。那怎么办？继续学习，继续提升呗。 对， 哎，人生学无止境嘛，这很正常。 那你看杰拉德现在这个晋升之路，我觉得不能说晋升吧，就是说跳槽之路，我觉得就正在符合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态势。咱们看一看啊，带的怎么样？ 对，就是不经过几次挫折，你不可能成为好的教练，那都需要一定的经历。 嗯 嗯，而且也有被 DNA 伤过一次又害怕的，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刚认为天亮了，现在卡里克上来天又黑了。 嘿，那这到底 就是对 DNA 很否定了，已经。 那到底太阳在哪儿呢？啊，孙兴民 在 热刺 啊。对，其实索尔斯克亚原来也是太阳嘛，就是 You are my sunshine 就变成 You are my Sosha，但是这个 Sosha 还是把自己给搜下去了，这可惜了，只能说 是。 是 的，嗯，咱们再说说另一位年轻的。主帅啊，也是绝对的 DNA 主帅， 哎， 就是哈维啊。哈维这也是刚刚走马上任，第一场比赛就是加泰罗尼亚德比啊，巴塞罗那德比踢西班牙人，然后1-0涉险过关啊。这一场比赛其实不算顺利啊，唯一的一个进球是一个德佩的点球啊，还有争议。然后中场前的吴磊是险助攻啊，又险进球，其实还是给哈维差点制造了大麻烦的啊。阿汤肯定也关注这场比赛了，觉得巴塞罗那。第一场哈维首秀踢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哈维如果作为首秀来讲，又是加泰德比的话，这个很不错了，已经啊，能拿下比赛。其实你看，巴萨自打这个哈维签约啊，就是回到俱乐部，包括阿尔维斯这一套，再加上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们自己官方媒体通过各种渠道去宣传哈维啊，什么就是训练场上身体力行什么，这其实都是公关手段嘛，想帮拉波尔特把这个人气赚回来一点，拉回点正面影响，而确实也管事儿了。你看阿拉维斯那高兴劲儿，你再看啊哈维这个身体力行的表现，其实球迷们现在心态是往上走的。而且咱们得说，这不论你怎么公关，比赛得回到场上啊，得靠双脚去踢。前面这半场踢的真巴萨，那就是巴萨。你原来看巴萨什么样，你现在看他还是这样。但是这个劲儿呢，只持续了上半场。下半场，比森特·莫雷诺带领的西班牙人，用比森特·莫雷诺啊，多年来从低级别到高级别，不断的浸淫多年西班牙足球的这个能力啊，差点给拧回来。而且可以说，巴萨在哈维带领下。前半场可能用劲用得太猛了，下半场确实啊，在对手的强度上来之后，不断的有丢的情况，这也是给了吴磊机会。吴磊的特点其实就是抓纵身抓机会啊，抓身后去跑位，他也是利用自己跑位，不论是自己传球也好，还是抓队友的传球也好，自己都创造出了很好的机会，可惜是没能进。但是就我觉得是个很有趣的事儿啊，因为他的队友，咱们老说这个踢球这个很霸气、很毒的劳尔德·托马斯。其实最近刚刚完成西班牙国家队首秀，在西班牙国家队，劳尔德·托马斯机会寥寥，就有球迷说：“吴磊跟你啥样？就是你在西班牙队这是就是什么样？你现在有感同身受吗？”这个东西我觉着会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儿。 嗯，是的，就是说还是劳尔德·托马斯去了国家队，我也正好解说他那场比赛啊。 啊。 真的是没啥机会， 对， 投输的贼油啊，贼板正，很看重自己这个机会，但是真的是没人给他传球啊，或者说传到了吧，也确实把握的也不是很好啊。 对， 那我们在正好也提到了嘛，就是说吴磊这场表现其实还挺有亮点的， 对 啊，尽管说78分钟才上，其实满打满算也就20多分钟的上场时间，但是表现呢还挺不错的。阿汤觉得他这场发挥怎么样，然后是不是你说可不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场的关键比赛的一个替补的关键的发挥，尤其吴磊已经不是初到西班牙人了，你说如果说按照我们之前那个打游戏那种一球成名那个轨迹哈，你刚转会到一个这个球队，然后可能有一次突然让你上了20分钟，先弄进去两个，哎，然后这接下来首发就稳了，那像吴磊这已经是个老人了哈，他一直之前的这个出场时间就无法保障， 对， 那是否会通过这一次对巴塞罗那关键比赛的一些亮眼表现而得到更多的机会呢？ 我觉得首先这场比赛啊，这表现确实很不错，也就是20分钟，大概是都不到20分钟，就是表现的还确实很高效的。当然也感谢，就是怎么说呢，面对的是哈维他这个球队首秀啊，确实在后边表现出了体力难以为继，防守端也是顾此失彼的一定的小问题，尤其是那几个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换下去之后，给了吴磊很多机会。 确实像子昂说的，吴磊已经不是新人了，在西班牙人超过百场出场了， 嗯， 这应该是一个老将了，都应该算 是这说实话，很多的西班牙人的老的角色球员哈， 嗯， 都没超过百场， 嗯， 啊，这也是吴磊上场有保障啊，就每场怎么说是得上去踢会儿啊。 对，但一算平均时间，可能啊未见得占什么优势，但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嗯， 但咱们怎么说，也许是他在国家队表现的不错啊，他应该是打进七个亚预赛的进球了，就这种状态，可能比森特莫雷诺自己也是发现，为什么吴磊在国家队踢得好，在我这儿用的就不行，他可能也会想。 嗯， 但是像子昂说的，怎么以后能怎么用他，这是个问题，因为。咱们知道吴磊怎么用是好的，就是比如说他用的最好的时候是跟这个熊猫博尔哈伊格莱西亚斯在一起最好的一个大高个儿，他在大高个儿周围有机会，大高个儿做支点给的空间。但是现在西班牙人面临的是两个事儿，我有劳尔德托马斯，我有恩巴尔巴这样需要大量持球大量球权的人去完成进攻，二一个我是升级球队，我要有保级压力，我的成绩又不足以让我去浪，我底子还没有那么厚， 嗯， 那我怎么办，我最可能最保险的还是说我依赖着劳尔德托马斯在锋线上，就是你多拿球吧，你开心就好，是吧，你拿的多一点，你可能用这种所谓的叫用控球率用射门量带动你的进球效率，这种方式能保西班牙人保级啊，不然的话，因为这支球队他锋线上你说像莫龙这样的角色球员也是纯纯的抢点型前锋，他都得不到机会，吴磊就更不用多说了，能上场就已经不错，所以你说以后怎么用，这是取决于球队的成绩，如果成绩越来越好，需要更多的战术上的变化去丰富球队，而不让对手预测到你的话，这可能吴磊的机会相对来说也要多，但是就不能出现打阿尔维斯那种哐当出一个单刀你打不进，这个会是一个很打击教练和球员双方面信心的事儿。 没错，嗯， 是吴磊无论如何就是还是不是说我们虚荣说的一定要在一个西甲球队，他适合在一支更高级别联赛的后面一些的球队，就当这个球队在联盟当中碰到靠前的球队或更强的球队的时候，就是打防反的时候，大家就看到吴磊的速度的优势，如果说在西乙那个时候就更会更困难，他们是西乙的强队的时候，那就吴磊的机会就会更少一些， 嗯 啊，所以我们不是为了虚荣，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球队又困难一点，但是又留在这个联盟当中。 嗯，没错， 还是看看，正好如果说到了一个中下游但无欲无求的这个状态啊，到了下半程的时候，是不是就可能像阿汤说的，战术试验性会多一些？ 对， 哎，这种的时候，吴磊的机会一多了。再加上表现好了， 对 啊，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嗯，西雅图还说到，说吴磊在国家队有一半是别人造的点球，这四十强赛是有，但是到十二强赛这几个进球，包括跟王申超的串联，包括那天那个朱晨杰的这个头球在禁区里面的这一摆，其实都是在运动战当中，这是吴磊在十二强赛当中非常亮眼的表现，也就是最近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让西班牙的朋友们看到了？ 嗯，对，其实。他之前四十强赛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是点球，但是他自己是在禁区里先一步启动，造了门将鲁莽失误啊，造了犯规的，所以这也是他所谓的对比赛阅读的机会。二一个咱们得考虑到中国国家队，中国男足在十二强赛里能创造出多少真正实质上的绝对机会，但是吴磊把握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充分说明了他的价值，他是有能力的，只是说确实时也运也，天时地利人和哪个也不能少。 对，当然了，我专门看了一下，吴磊现在一共打进了12个球啊，连40强带12强， 哦， 只有3个是点球 啊，那还不错， 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他自己创造了一些哈 啊，对， 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多看球啊。那我们再说说主帅，说回到主帅， 嗯， 就是说哈维通过这场比赛，我觉得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执教生涯开了个好头， 对， 啊，那你看现在，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曼联啊解雇索尔斯克亚以后呢，也不知道该找谁， 嗯， 啊，就是齐达内高攀不起了啊，人家齐达内也看明白了这事儿啊不好弄，就我觉得真的是有齐达内人也是有理由的，就是， 嗯， 你说 C 罗这个情况吧，我去了以后我该跟他说什么？ 嗯。 C 罗，咱们交情这么好了，我保证你常常首发，然后那这个成绩能保障吗？对吧？这教练也看得明白，那确实是 C 罗不可能在那么高强度的首发，然后全勤了。那要么就是得罪成绩，要么就是得罪 C 罗这样的一个在未来可能商业价值，包括整个的足坛价值都极高的这么一个人， 对， 谁会愿意呢？对吧？这个王不见王啊，所以说， 那你说现在到底请谁，可能就在等了、 嗯、 啊，现在也有这个就是很多的媒体在盘点了，就是说那索尔斯克亚下课，这算是今年的这个主帅下课这个话题之下啊、 嗯、 终于是下了一颗大蛋、 嗯、 啊，那我们接下来整个足坛我们去纵观一下，还有哪个主帅可能也快了。 嗯， 我觉得啊、刚才是提到了有，哎，就是说1908说啊他是利物浦球迷哈、啊 嗯、 就是说他是另一个红色球衣的这个球迷啊，我想一下利物浦啊， 扎叔很稳的，应该 对，幸好不是阿森纳球迷，不然得多难受啊！啊，阿森纳的阿尔特塔， 嗯、 这个阿汤指导觉得是不是也不稳了呢？或者说他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完全被容忍的试错期呢？ 嗯，其实阿尔特塔也好啊，其实英超教练也好，除了那个别的几个，我觉得大伙儿的压力都是一样大的。然后阿尔特塔刚开始那几场踢得不好的时候，那基本上就基本上被媒体和球迷已经宣判就不行了，这人肯定得下课了、 嗯、 只不过他和努诺和索尔斯克亚区别是他是先抑后扬，他前面踢的确实不好、 嗯、 后面渐渐的把场子找回来了，这人们反而对这种的就万分的哎呀这不错啊，这支持而后勇、 嗯、 但是你说努诺和索尔斯克亚开局不错但越带越差，人们就是有一句俗话，这俗话可能有点太俗没法说，就是说人们对于这是你一直哎呀，就比如说你这一生一直没有污点，到最后出过污点的人，你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其实你这一生啊，前面全是污点，就后边开始做好人了，会突然上扬了，又对你的包容会特别的高。所以你要这么想，阿尔特塔其实跟努诺跟索萨其实没有任何区别，他只是在球迷在媒体上，大伙儿可能说哎呦挺好的，但其实对于他们就是整个俱乐部的高层也好，或者他们那边的管理者也好啊，阿尔特塔和努诺和索尔斯克亚差别不是本质上的，还是一样的，所以阿尔特塔并不稳。包括其实你像一些中下游球队的教练，但是随时随地可能会下课。这个尽管说你像瓜迪奥拉说啊，如果就是他昨天说嘛，索尔斯克亚下课的事儿，他说如果我要是输球了，你们今天看的也不是我了。当然他是很难的，因为曼城的这几个高层已经有很多就是他的老朋友老队友了，包括孔蒂去热刺，这也是帕拉蒂奇啊，这个原来在尤文时期就合作过的老合作伙伴了。所以说像这种的可能相对要稳一点，其他的可能还是比较麻烦一些的。 嗯，这让我想起我昨天那个就是不是昨天啊，就是在曼联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在正好大家一起聊这个事儿嘛，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观点，就是索尔斯克亚很精啊， 嗯 啊，他瞄准了努诺狠狠的踢啊，把努诺踢下去了， 嗯， 那这样的话把孔蒂送到热刺去了， 哎 啊，这曼联瞬间就没人选了，这实在对吧，又给自己续了一口、 哦、 对，但这下 这个棋下的好大， 但这个实在是续不动了，这次是续不动了啊。波切蒂诺刚才我们聊过哈、 嗯、 就是波切蒂诺其实那你看有的真的是波切蒂诺，我觉得目前来说是真的是情绪上最微妙的一个主教练了，就是我把我的球队带到积分榜第一，但是我却是最容易下课的几个教练之一， 对， 这到底还怎么办、啊、就是波切蒂诺或者说目前的这支巴黎是不是也真的只有齐达内这个名号，因为还有太多的主教练都已经是板上钉钉锁死的啊，动不了的，比如说我们说克洛普对吧，谁会想克洛普怎么想的哈？吃坏什么了？能想着去？我现在放弃大好的利物浦去巴黎都不可能哈。 嗯， 像这种像曼联啊，有 C 罗啊，巴黎有梅西这样的一个众星荟萃的强队，其实真的，如果说梅西不去巴黎的话，因为是波切蒂诺先去的巴黎，然后梅西后去的嘛。 对， 就是感觉大家都会感觉波切蒂诺去巴黎挺好的，梅西一去了味儿就变了啊。就是包括你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可能 C 罗一来了啊，这个超级巨星来了，就球王级别的来了、 嗯、 味儿就变了，气氛就变了。 但说实在，他要想绕着大牌走，他就不去巴黎了、 嗯、 是吧， 是就可能他想要的是 了解他这个俱乐部的属性， 对，他可能要想要的是 XL 那个码的大牌结果来了个3XL 的 3XL 对，所以说我也在想，就是说谁到底能驾驭了巴黎圣日耳曼这支球队、 嗯、 咱说这个带着这个球队拿个法甲冠军可能不难、 嗯、 但是巴黎圣日曼我觉得他难带的点在于，你看拿个法甲冠军不难，但让他拿欧冠还真有点虚、 嗯嗯、 啊，到底是什么，既是得水平很高啊能拿欧冠的，又是得名气很大，这到底谁，我觉得就是齐达内他也头疼， 对 啊，所以说到底谁能合适呢， 就是巴黎这边吧，就需要的是不光是一个战术大师，还得是一个确实威信上能让梅西去信服的这么一个人。当然，我开玩笑的说，如果瓜迪奥拉去，可能会是另一种选择吧。当然，瓜迪奥拉应该不会去的，这是开玩笑啊。确实是，可以说梅西的稍晚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波切蒂诺原有的战术平衡。你突然有了他的话，你怎么安排？这是个事儿。而且梅西其实对法甲还在一个适应当中啊，他刚刚取得了法甲处子进球，就是说这么久才进球，不是说梅西没水平，梅西水平有目共睹，绝对是超顶星。 嗯， 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联赛这个球队对于他的使用刚刚找到一些门路。所以说怎么说呢，与其说去期待别人来，更多的还是得看波切蒂诺能不能，既然已经渐渐上这个路线上了，走上正确道路了，看波切蒂诺后续带能不能越带越好吧，只能这样期待。因为波切蒂诺曾经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战术上啊、足球哲学上、管理上是没有什么明显短板的，是一个好教练。只不过咱们说，因为天空体育爆出来的消息基本上可信度非常非常高，说明他也确实对曼联这事儿有点动心。但这个事儿就需要可能巴黎的管理层包括球员和波切蒂诺好好的摸一摸脉了，到底咱们怎么聊，这咱们哥几个怎么处啊？你要是走了，你忽然间你说不带了，后续这个麻烦事儿也很多，因为刚刚摸到了正确的脉门上。所以我觉得巴黎与其期待新的，不如让波切蒂诺和高层捋顺啊，先别把他在曼联的这个念想啊渐渐的先冷却一下，让他在球队里获得应有的可能更多的尊重和权利，或者这样我觉得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有没有可能想得更远一点？我们这边大辉698做这样的一个提示，他说首先啊，像他一开始说齐达内驾驭 C 罗还是可以的，好好说就不算是事儿。来曼联这个首先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但为什么拒绝呢？接着他说了，说齐达内不会是憋着去巴黎要去顶替是吧，所以我现在先拒绝一下，然后呢我就盯着那边，那边又松动了，然后我不早早答应，我就可以完成我最终的目标。 我觉得齐达内自己有考虑，因为齐达内现在这个身份啊，他的这个位置已经有点微妙了，就是他三年三欧冠那个壮举啊， 对，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他一个就是菜鸟主帅的身份，新秀主帅的身份去拿到那样的成绩，就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那样不，难道没有因为他是 DNA教练的成分在吗？ 肯定有， 所以说呀，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齐达内下一家到底在哪儿， 要真的到别的去挑战一个这样的记录， 就包括你看他不是也回过， 非常困难， 对，也回过皇马嘛，那也能看出来，就是说齐达内就是说也能给我们证明一点，就是光有主教练 DNA 这个还不是一个关键，就是关键是人得对了，就是跟球员的那个匹配性得对了， 对， 哎，那时候跟球员都搭得上调啊，就是呼应上了，现在呢就是说不是那一次二进攻的时候，呼应不上了啊，问题比较大啊，所以说齐达内也回天乏术，那你看现在齐达内整个的这个位置，就我们顺着这个网友的就是说这个说法说他到底在等什么，我觉得一个是在等法国队这块儿，就是我觉得齐达内现在的选择也很难了，就是如果让他带一支实力上或者说整个球队上问题这个坑很大的球队，他也担心啊，因为上一次皇马坑很大他去填了没填上，这坑真的是大，那现在曼联坑这么大他还去填，万一再填不上这名声就会下降，我觉得他也有自己的考虑，而且这是每一个主帅找工作嘛都应该要考虑的，是不得先把这个单位的坑先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你看法国队，没啥坑吧，对吧，那所以说德尚也不走嘛，然后巴黎也许有坑，但是这个坑我觉得齐达内是感兴趣的， 对，他是感兴趣，而且咱们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刚才子昂提了他这个菜鸟主教练欧冠三连非常牛，但是他联赛相对来说要差一点， 对 啊，咱们总说他有典礼型中场啊，全配置好，但你全配置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联赛没有那么好呢？相对来说不够理想呢，说明齐达内可能他这个执教风格上更适合杯赛。巴黎现在缺什么？他不缺法甲冠军，他缺欧冠， 他就缺杯赛 啊。对，所以看波切蒂诺能挺到什么程度上啊？如果挺不住了，兴许这个足坛又来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球教练大挪移啊，这顶了一包子铺一屉顶一屉，齐达内顶波切蒂诺，波切蒂诺来曼联也没准啊。 是， 如果这么要完成的话，大家也可能都找到了还挺适合自己的位置，可能现在人家那边已经心里很有谱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些最终的考量， 无时无刻不在的这边还在一个春秋笔法，说索尔斯克亚说如何如何，就是模仿我们之前教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表达，离开这个曼联之后的索尔斯克亚，其实在走的这一刻跟球队还是有很多让大家觉得情感上的连接。那其实更多的教练在去做他们职业上的一种选择的时候，这种情感上的因素并没有那么多，就是非常的职业的，就是这个教练能为这个球队带来好的成绩，这个球队能够实现我的抱负， 对， 这也是他们做出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杆。 嗯，是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些主教练还是那句话，足球就是人来人往哈， 对， 就我们很期待，或者说我们已经甚至可以预见性的预见到哈，在未来的某一天啊，这几个主帅的帅位就是会进行一次挪移，一切都是准备发生着啊。 对， 这其实那对于波切蒂诺来说，或者说对于卡里克来说，这种虽然说自己可能去顶人啊，但是自己也会被人顶。 对， 那卡里克应该是最难受的，那我现在等着被顶呗。 顶完了，助理教练都当不了了 就得待业了。 是的。当然了，也没准儿，万一把卡里克再留下，再反聘，哎，再当助理教练 啊，这 也 是 有 可能， 对，是， 对，相对来说，因为福格森爵士这一层关系啊，咱们说卡里克也好，包括咱们刚才说索尔斯克亚走的之所以这么温情，还是很大层面上，因为这支俱乐部还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影响力在，而且子昂一开始提的那句话非常好，你这个曼联的话。这么大一家俱乐部，如果最后对一个教练，尤其是还有这种关联的教练做得特别没有人情味儿，那就另一回事了。他不像切尔西，举例子啊，那阿布拉莫维奇是可以有绝对权威的，而且他的一些教练也并没有和他有多少多少的更多的联系，所以有的人他可能用了祝好，有的人用了什么，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再见，这就说明有的时候这个江湖啊，还真的就是人情世故。 真是双刃剑。Andy Love 龙警察也在微博当中说，这曼联的问题就是太强调 DNA，所以说没办法。我们今天讨论这么多 DNA 主教练，也跟大家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夜晚，非常感谢阿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来关注国际足球这一趴的聊天。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再见。 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小，气温也会迅速下降，最低温度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明早出门早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朋友要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另外，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小雪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雪量也会渐渐增多。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转一二级，最低温度-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也是2，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